嗨，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特别有意思啊，天天说舔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舔狗的日常故事啊。 舔狗，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意思吧？就在爱情中很卑微的那种，或者是单方面的单相思，然后呢，把自己弄得很卑微，不断的跪舔，但是别人好像也不怎么重视你。 对，说的好惨呀。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爱你三千遍》，来自邓天宇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舔狗之歌，爱你三千遍哦，你都不理我。 哎，你说舔狗的话是男生会多一点还是女生呢？我觉得可能都差不多， 差不多吧。 对对对，因为爱情这种事情男女平等，没有说男生占优势或者女生占优势，就谁先爱上谁就输了。 对对对。一个程程小迷妹，她说呢，你作业写了吗？我瞎写的，没事没事，借我抄抄。只要是你的都行。 就是借作业的理由来接近你，然后结果怎么样无所谓，你写的写没写的好也无所谓，反正就是我就是要找你借作业。 对，其实就是个借口，以这个借作业为借口接近你。 对。乱七八糟的关系，他说自说自话，自己陶醉，自己幻想，舔到最后呢，不是被看成傻子，就是自己醒悟自己是一个傻子。 我觉得舔狗醒了的那天，可能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不再傻傻的爱着一个人，不再做舔狗。 这首歌来自于千百顺的《心跳定律》。 爱情是一道神秘的科学题，连零零后都在研究它的道理。茶饭不思，不想探索奇迹，直到有一天遇见你。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我逛超市买菜，忽然接到媳妇儿电话说她想吃薯片了，然后我就把各种口味的都各买了一包，实打实的舔狗一枚啊。我倒觉得他不是在做舔狗，他是在虐狗。 对啊，舔狗 好甜啊。 舔狗在我理解是那种你付出得不到任何回音，但是这种就是叫怎么过日子的小甜蜜嘛，甜蜜的小日常，虐狗。 不过确实是挺爱老婆的一个男人啊， 多好呢， 各种宠着， 对， 也算舔吧。 请问我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想问他一句啊，这个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你还缺女朋友吗？ 一个就够了，两个就不好了。 被金毛疼爱的橘猫，他说呢，当初是闺蜜的时候给我说，我们以后就当普通朋友吧。我说好的，我把你从心里的闺蜜列表里划掉。当我真的把你当普通同学的时候呢，你又来烦我，找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无限尴尬。那么请问又是何必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异性之间的闺蜜吧， 也有可能是同性，就是哎，我也不知道哎，感觉他们中间应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闺蜜有一些什么事情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就是说，我要求你把我当成普通同学 ，OK， 但是呢，当普通同学之后又不甘心，说哎，你还是理一下我吧，这是什么？ 啊，又想做回闺蜜了， 嗯， 天天那么多事儿了啊。十八竹毛他说非原创但是很好玩，他说他好像从来没有主动说过爱我，我搜索了一下关键词爱，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他只说过一次，爱奇异会员借给我一下。 我有。 好可怜， 对， 只说了这一次爱， 爱奇异会员借我一下。 下一首歌来自萝莉大大的《甜心少女》。 我纠结今天到底应该穿什么，哎，穿超短裙会不会被他说太可爱，就这样算了哦。有一只家他说，今天呢我跟他说，我想问一下爱奇艺会员你有吗，他没发现是我爱你的藏头诗，还叫我穷鬼让我滚，我看不了青春有你，我的青春也不会有你。 啊，反转了这个梗，天呀， 我 万万没想到， 哎，我爱你 藏头诗都出来了， 这哦，你看，我想请问一下爱奇艺会员你有吗，这个叫爱我爱你的藏头诗。 哦， 哦，看来同一个梗真的是能玩出不一样的花样，真的是大反转啊。 对，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想起来一个聊天记录，舔狗说我再也不想做舔狗了，我好想哭，他朋友说舔狗有什么错，说到底都是坏女人的错，舔狗说不，他没有错，在感情里可别舔了，好好做个人吧。啊，我怎么没有看懂这个梗呢， 就是说做舔狗都是我的错，跟你没有关系是吗，他没有错， 哦， 都是我的错。 哦，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个舔狗， 哎，快站起来吧，这位兄弟，不要一直跪着了。罗WE他说呢，他发了个舔狗日记，说3月18号，今天天气阴。说你好像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晚安，我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搜索了关键字晚安，你说过一次，我早晚安排人弄死你个逼崽子。只有这一句里面有晚安，早晚安排人。 哦，是有多暴躁啊，你喜欢的这个人。 这样一天一月一起一年都在一起，吹吹微风躲躲雨。 下一首歌来自于曾熙的这样。 就这样吧， 唱唱歌弹弹琴，就这样漫无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我一直走那种高冷安静范的，但是暗恋他的时候，不论他说什么，即使我觉得真的不太好笑，也还是会冲他笑，搞得我那段时间脸部肌肉都一直有点酸痛了。舔狗舔狗舔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一把辛酸泪。 我特别能够有画面感，就是就是无论他说什么，呵呵，就都这么笑，笑到脸不僵硬， 苹果肌都变大了， 对，笑到 咬肌都出来， 笑到自己要面瘫了，一天下来。 我天，太难了。 这样一天一个一直一年都在一起，吹吹微风躲躲雨。 LYN 咕嘟不吃胡萝卜，他说追星算吧，成天哥哥哥哥的，人家还不认识你，又花钱又那啥的，不过啊，还就是我乐意呢。我觉得也可能也算舔狗，就觉得哎，哥哥你的眼好棒，好帅，我喜欢你，就花钱去看他演唱会啊，买这种周边什么的，但人家又不认识你是谁。 超甜女生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她说呢，开始我舔她，后来她舔我了，人不就是这样吗？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哦，看来这个女孩很厉害啊。 像夜空的瞳孔，他说我说100句都不带回复的，直到我说了一句我去睡了，他才回了一句好的。 就等这句话呢， 对， 赶紧结束今天的聊 天，赶紧给我消失，不要缠着我。 C 微乔木，他说不知道萱草姐和莫大人最近入手了动物之森吗？我知道你们俩都有老人的游戏机，可惜美国这边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我都不敢入手，万一被传染了呢？我喜欢买实体版的。我还是作为动物之森的舔狗安利一波吧。其实这个刚刚录节目之前，我和萱草还在聊这个游戏呢，最近也特别火。 对，聊了很久，就然后呢就说哎，我们赶紧录节目嘛，然后立马垂头丧气起来。聊的时候可嗨了， 真的是一聊起游戏都这个口吐莲花。 对对对，赶紧入手一下，然后去莫大人的小岛上逛一逛，看看有什么稀奇的宝贝。 好的，到时候我买大头菜给你。下一首歌来自一口甜的《圈住你》，好甜呀、啊！被齁到了。 真的有些想了解，雨里太多雨，为难了空气，只能够选择迟疑。 他这个朋友他说，如果有幸被念到的话，请匿名谢谢，就是他不想暴露自己的名字，那我就不讲了。他说我正舔着呢啊，怪不得不想暴露自己。他说即使自己也没钱还没工作，但是呢听到他没钱我就给他转账，偷偷的给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偷偷的给买生日礼物，知道我们之间没有可能，他也不会喜欢我，但舔狗就舔狗吧，反正呢就想对他好，不想让他受委屈。哎呦，这个 你知道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特别想问他还缺不缺朋友， 我 要做他的朋友。 对对对，我真的你还缺朋友吗？我现在想要那个动物之森。 跟这儿等着呢，接上了。 对， 逐日等待安然。他说呢，我以前暗恋一个男生，然后答应他在平时照顾他的女朋友，算舔狗吗？ 可以有。 真是卑微到尘埃里啊。 拉毛，他说我就跟大家不同了，因为我是做健身工作室的，每天呢都是姐有空来看看吗，姐怎么样，还考虑过来吗，真的每天都是这样。确实做销售的可不就是要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卑微一点、嗯、姐还行吗，姐今天过得怎么样，姐 真的是不容易啊。一缕阳光，他说呢，每当我撕零食包装袋的时候，我们家小白和悠悠就会向我疯狂的奔跑而来，眨巴着眼睛，扭动着他们的小屁股和小尾巴，就差流口水了。这算不算舔狗啊？这是真的舔狗、啊， 名副其实的舔狗。 对， 对，就刚才那个留言，就是他说，哎，姐，你过来看一看什么的，我就忽然想起来，我前几天在微博上更新一条状态嘛，就说我发现，我只要在朋友圈里一更新状态，回复我最积极的人是那些，我朋友圈里做销售的、卖保险的、做微商的。他们都会很积极的跟你互动、哎呀你怎么样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想跟你保持一种很密切的状态，这样的话以后他们发广告不会显得太突兀、就可能也蛮符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状态的、就是你在做自己工作的时候想要销售出一个好成绩，那可不就得当一下下舔狗吗。 嗯，确实是，我觉得做销售也挺不容易的啊、每天这个还要维护客户关系，还要开发新的这个销售市场。 对呀、 确实是不容 易、要不是为了钱为了生活谁愿意呢。 嗯，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蒋龙的《甜味夹心》。这首歌呢，也是最近很热播的电视剧《就冰糖炖雪梨》里面的一首插曲。我最近在追，真的挺甜，挺好看的。 对啊，就这个冰糖雪梨的这个热搜还挺高的，我记得。 我每天晚上都看。哎呀，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小甜剧，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人生实苦，每天日子已经过得很不容易了，我就不愿意再看一些烧脑的剧了，就看一些开开心心看别人谈恋爱虐单身狗，就挺快乐的。 对啊，就像听我们酷我音乐调频似的、就是用来放松的。 对， 在这儿没有烦恼，只有快乐，让你忘掉尘世的忧伤。 哎，就好像就听我们节目，就好像你给你的心灵做了一场治愈的、疗愈的 SPA 那种按摩、马杀鸡。 对，这个到点了，朋友，该续费了。 不要担心，我们不收费。 只想做你的经理，带给你好的运气，想和你飞过天际，拉着你 坠落在无人之岛。他说呢，喜欢他六年，每次都说放弃了，结果他一条信息一个朋友圈马上又不行了，该死的单恋呀、这真的是很喜欢啊。 我会珍惜紧紧夹在一起，保护甜蜜，害怕是为你抛弃甜甜的过。 唐小明他说呢，同桌大姨妈来的时候呢，偷偷的逃课去给她买卫生巾，最后还被班主任抓着了。 好可爱的男孩啊。 对，一看这就是有情况，你个大男人买什么卫生巾。 哎，对了，还有个小秘密，最喜欢睡觉时打呼的你。Sweetie 是你专属的气息，和你一起。 再说最后一条走心了，他叫做 Love 松 AI。 他说呢，我男友因为玩游戏没有接电话，我很生气，过后呢他发微信我也没有回复，打电话呢我也没有理。第二天呢，他背着吉他，提着他做的我最爱吃的炸肉和西红柿炒鸡蛋送到了我家，还弹吉他给我听。我装着嘴硬，然后偷偷转身擦掉了眼泪，感动的眼泪啊。 擦眼泪这个戳到了。 好甜啊，我觉得开始我以为这个他才是这个爱情中的舔狗， 后来发现原来男朋友才是啊。 哎，你说到节目最后了还要来虐我们一下，这真的是哎，为你们的绝美 的 爱情落泪。 绝美这个词儿用的，本来是应该是很搞笑的一期节目啊，结果到最后呢发现我们这期节目还挺甜的，不管是歌呀还是大家分享的故事，我觉得生活真好。突然 其实舔狗也不容易了，舔狗的话肯定有一个让你心甘情愿为他付出的那么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希望全天下的舔狗都能够好人一生平安啊，都能够最后确实是能够实现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愿望。 嗯，还不是因为喜欢你、 啊、对，跟他在一起啊、或者是能够做成达成某件事情。 那好了，今天呢说了好多这个大家的故事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每期节目的话题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官方微博酷我音乐调频里分享的，大家可以在微博里关注我们。 对，我还想听到大家更多关于舔狗的故事，请大家多多留言吧，或者是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某一期话题讨论更多留言、也可以在酷我音乐调频的这个微博账号下面能够看到很多的评论。 嗯，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咱们周五再见，拜拜。 拜拜，下周见啦。 一直和你一起留下旋律。